睇下佢所以先有約拿書呢一卷嘅書。所以我冇詳細講呢個故事咧，我淨係揾其中一段嚟做一個引子。呢個書係講神要約拿去尼尼微亞述地方嚟到傳道，但係尼尼微城呢個國家，即係亞述呢個國家咧，係曾經對以色列好大嘅傷害。於是咧，約拿咧為咗國仇家恨咧，就唔想去傳道，咪走佬。神咧就要捉翻佢翻嚟，係都要去尼尼微傳道啊！甚至當中經歷咗被魚吞咗，然之後咧吐翻出嚟個神跡。后来第三章讲到约拿咧，真系传道，佢都冇乜心机传道噶，系咁依传下，但系竟然咧全城归主。咁归主嘅人，即系咁佢咁约拿应该开心，但系佢唔开心，佢根本想啲人全部即系被灭亡吓。于是咧第四章咧就讲到咧，即系约拿好唔开心吓。因为呢神本来要降灾给这个城，但神不降灾，因为他们悔改。约拿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呢就很不开心，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已经这样讲过了，我知道你是恩典，有怜悯，是一个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现在真是了，你恩典令到这个城的人悔改，现在不需要灭亡了，但我很激气，因为这班人是对我国家造成很多的伤害，所以我现在我走了，我走了，所以我才想离开。现在他们悔改还存留，我死了算数了，不如你要了我的命算了，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要话话你咁样发嬲，我又啱唔啱嘅咧？跟住约拿喺城东嗰度咧，系执咗个棚，其实想睇下呢个城嘅下场。跟住神就安排一棵个树嚟到俾佢遮阴，但好快神就有另外安排条虫咧咬嗰棵树。结果咧，约拿咧就好激气啦！神啊，一棵树咁好啊，死咗啦！咁喺第七、第八、第九节嘅时候咧，讲就话神话。这棵树不是你种的，现在死了，被虫咬死了，你又很伤心。接着就说到，这棵树不是你培养，不是你种的，一夜佛生，第十节，一夜枯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个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这就不是说小孩子，是说不懂礼教的人。唔懂禮教就唔左右手分開噶嘛，你知道啦。即係以色列人同印度人都相似噶，啲印度人左右手做唔同嘢噶嗬。不過唔講俾你聽，做啲咩嘢啦。咁但係咧，以色列人一樣噶喎，右手係好啲嘅。咁其實當時嘅亞述咧都一樣嘅，右手係好啲嘅，左咧就麻麻地嘅嚇。中國香港人咩？中國人咩？左仔啊，左係比較偏啲。所以如果講緊禮教。其中不能够分辨左右手，即是没什么礼教，不是很懂事的人，有12万多人，何况如果这样是传承更多人，并且有很多生畜，我岂能够不爱惜呢？这个故事很熟悉，跟大家稍微去做一个思想。看一本书，不是看一本书，是看一个书名的，是台湾一个教授写的书，个书名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吴显章教授写的本书，看个书名，不过没看那本书，没有时间。这里是讲这本是一本约拿书的叙述书来的，书名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不是约拿不明白神的心呢？我这样看个书名，我就觉我未必很认同这句说话。是不是约拿不明白神的心？你看回第四章第二节，耶和华我知道的，你的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罪。你跟我说他不明白神的心，我问你，他明白神的心吗？我觉得他明白的，他明白的，他不是不明白，他明白的。但问题就是他明白，但是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明白神作为一个先知，他熟悉神的属性，但是他以后里面他更愿意跟从的对象是他自己。你这样想，我知道你想怎样，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故此 你喺神我同我答复里边，佢话你咁嬲合唔合理咧？神同我讲合理性嘅问题，合理啊！其实佢唔合理嘅，你系神嘅使者，你系神嘅仆人，你所做嘅应该系神嘅心意，唔系你嘅心意，系咪啊？你试下，如果你屋企有请人用菲佣嘅，今晚帮我煮个即系菜脯炒蛋，牛肉时菜。点解夜晚嘅时间蒸条鱼俾你食？点解蒸鱼啊？我 Nike 啊，我 Nike 啊，我今晚 Nike 整蒸鱼啊！咁你点讲啊？喂，你我仆人，梗系按我嘅心意，点按你嘅心意啊？呢班人，神爱佢哋，神俾机会佢哋悔改。你觉得呢班人应该灭亡嘅？你明白我的心，但你更加愿意遵从嘅系你自己嘅心意。你咁发嬲，觉得神做嘅再唔啱，合唔合理啊？你有冇问过你主人神嘅心意？呢个谂起《使徒行传》五章廿九节卷，彼得讲个说话好出名嘅，就系咩话？顺从神，不顺从人系应该。人家应该顺服神，因为顺服你自己的心意啊。保罗、马其顿呼声，大家都知道啦。当时佢小亚细亚同啲犹太人传福音，神透过异象同佢讲，马其顿都有呼声，系啲外邦人嘅呼声。你唔可以传福音俾我，可能保罗的心意里边都系谂住同啲同胞传福音，但神话你同啲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可能都唔系好想噶喎。但系保罗仍然渡过由亚洲渡过欧洲，要成全神嘅心意，向马其顿嘅人传福音。呢个唔系按照我想点，系想神想点啊嘛。事实上，使徒行传好大嘅背景就系、是、当时嘅信徒净系有兴趣同犹太人传福音，冇兴趣对啲外邦人传福音。神要扭转佢哋，系神嘅心意同人嘅心意嘅抗衡，只有人肯愿意顺服神嘅心意，正如我哋主耶稣基督一样，以顺服天父嘅心意，唔系耶稣想钉十字架嘅，我好想俾人钉，好想俾人鞭打，好想俾人背叛嘅，唔系。耶稣可能都唔想受呢咁多嘅苦楚，但耶稣为咗拯救世人，为咗顺服神嘅心意，放下自己，成全天父心意。这个其实系约拿书好大背景，人嘅心意同神嘅心意几个抗衡，最后约拿想拣嘅顺服自己。我觉得系咁样，神想谂乜我唔关我事，我走路，因为我神嘅心意同我心意唔同啊。哈，这个咩字嚟噶？九人啊，边个答噶？边个九人啊？你啊？哇，你啊呢、这个哥哥哇叫九人，有冇识个字啊？呢、这个字咧，通常同另一个字一齐嘅，知唔知啊？日九。啊，通常呢个字咧，通常唔会单两个字嘅，通常之前两个字嘅。可能知啊，等阵成日都讲嘅山咩话？山卡拉咁远，你搬到边啊？我搬到考奎啦，哇！你搬到山咩话？山卡拉咁远，我识咗字咯。呢个咩字嘅？呢乜嘢？阿 Joey 答啱咪佢叫我羊，咁都咁答嘅，啊真系好嘢！呢、这个字你答咧就错啦，世界上冇呢个字存在嘅，啊冇呢个字，有嘅系咩字啊？倒转就有呢个字啦，意字。世间只有羊在人之上，冇话我在主之上。羊代表主耶稣基督，人应该盖过主，唔应该羊之上，唔应该我心意最重要，我想点系最紧要嘅，我唔想帮人得救呢、这个最重要系我想乜嘢，神谂乜嘢关我咩事啫？呢、这个唔系义，义系羊基督在我之上。呢、这个事好重要，因信称义。我一想就想一样嘢啫，因信耶稣再得救，因信耶稣爱上天堂，正义系咪咁简单啊？ No， 义本身包唔嘅唔单得救，亦都系以耶稣基督作我嘅主。边个上边个下？基督在上，我在下，信服上帝，唔信服自己。所以当一个人常常都让到以自己排先，让到重视自己嘅心意多神，人嘅心意多神嘅心嘅时候咧，佢可能嗰只系信徒，但佢未必真系。而代表嘅唔单系得救，而系生命里边究竟边一个系你嘅生命揸 fit 人要揸 fit 啊？边个生命揸 fit 人啊？是上帝。当你事事欲求问神啊，究竟你想我点嘅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你是恩信情义，因为你的义就是你将耶稣把你生命的手啊。这个是十诫第一诫要讲的嘢，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咩话？不入别所，我冇拜王大师，我冇拜佛祖，我冇拜观音，冇拜我耶和华为神，是不是啊？可能是，但当你在衡量当中，你自己就最紧要的，你是真正你自己的，是自己的生命执行的时候，你没有神是真的神来的，你没有不别神，但你自己就是说什么？你就是那个神，你就是那个主宰。当年十诫都犯的时候，你自己作为真正的主宰的话，你是不是真的得救呢？可以成为一个的疑问。我初信主的时候，哇，几年前了，不要说年份了，很久以前了，都是上世纪的了。一本书当时还是 读 high school， 信主我信主就接触这本书，边云波的无名的传道者，在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给我很深印象。本书有一句很深的话，是我自己的手放下应有的享受，是我自己的手放下我应有的所享受的富贵荣华，是我放下我走上耶稣基督要我走的道路。十架道路本来就是牺牲，十架道路本来就是放下，不等于放下钱财，不等于放下名利，更要放下自己的主见，以耶稣基督为主，放下一切。约拿并没有放下一切，约拿心里面真正的上帝是他自己。当然信主的时候，除了这首诗之外，还有一首诗是很出名的，我当时很迷的诗，那首诗叫让我爱，就是魏诺星先生，一位一生全然为主放下一切，跟随主最后在狱中来到去，就是殉道的一位的信仰。圣经唱让我爱而不受禁带，让我思而不受伤刺，让我尽力而不被忍记，让我受苦而不被引导，是一个完全将耶稣基督摆走位，是一个完全愿意为主放下，放下不单止是名利，也都放下自己。弟兄姊妹，三十周年的时间同大家思想侍奉，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我们第一个问题是问什么？第一个问题会是我喜不喜欢，我想不想，我有没有时间，我容不容许我这样做，是我想不想。我应该几时开始投入侍奉？我都未退休点侍奉啫，我都未有事业基础，我点侍奉啫？我哋问呢问题，我哋问我想几时，我想点样侍奉，甚至我喺边个岗位侍奉？我哋冇问，除咗理想之外，你问边个神想唔想啊？边个系 boss？ 边个生命揸 fit 人啊？意志系咩意志？扬喺上边。弟兄姊妹，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首位，是作基督徒的真谛。什么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的跟随者，是基督的顺服者。故事还未被完的，你看回后面的时间，神不以为合不合理啊，你是我的仆人，你自己拿fit，你想怎样，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合不合理吗？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那个城里面有很多人的，只是 未懂禮教都十二多萬人，全部好多好多人噶，啲靈魂嚟噶，你將佢哋死曬。你冇諗下我，你冇諗下佢哋啊！因為嗱喺呢個思想裏邊諗自己，冇諗神，也冇諗人，嗰啲靈魂嚟噶，有大有細有生衝，點解你唔諗下佢哋啫？今天我哋先喺个人主义世界里面，个人主义，人人都是自己自己啊！啊，谂下国内啊，国内啲人咧可能经历咗文革，所以最紧要咧系自己啊，伤害别人唔紧要，最紧要自己得。所以有好多嘅咩毒奶粉啊，毒乜动物啊，假嘢啊。咁我听过喺国内咧，养猪人唔食猪嘅，唔系。养猪人不吃自己养的猪的，养鱼人不吃自己养的鱼的，听过没有？那你问你们，自己养的鱼都不吃啊？我不想死住啊！黐线食我自己养的鱼，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搵乜嘢嚟喂嗰啲鱼，嗰啲唔食得噶，所以唔食咯。咁你养，你又买，喂佢死佢事，关我咩事啫？呢个咩世界？弟兄姊妹。我喺国内，呢个系整个普世嘅事情。今日呢个网络世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好疏离，同人沟通系唔需要见另个样嘅。喺一个咁疏离嘅世界里边，对手机都要多对人嘅世界里边，我哋越嚟越唔懂得为别人设想，谂下别人啦，谂下别人啦。啱啱睇咗电啊，应该真嘅，喺报纸嘅报道，有个人又喺街边经过，见到有个外卖仔喺嗌外卖仔喺大厦嘅门口隔篱，踎低开咗个饭盒，扒两啖冚翻佢嗰罐啊奶茶，开咗饮两啖冚翻佢，然之后入去楼里边呢度送外卖。你信唔信有乜事啊？我信，但唔系啊！你冇要问我买，你好彩啊！要吓，有冇乜事啊？我肯定相信有嘅。点解啊？因为我肚饿啊嘛。喂，嗰啲人第二个世界关咩事啫？佢啫嘛。咁你冇别人为人谂下？黄明道系一位除咗艺术星之外，另一位好佩服嘅。即系属灵嘅即系长辈啊，佢睇佢处世格言啊，好有意思。大家不妨去搵有时处世格言嚟睇下，好有意思。其中最欣赏嘅系谂起嗰两句：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下一句应该嘅，名为事事为求荣耀主名。但系第一句更难嘅系乜嘢啊？为别人设想，你有冇谂下别人噶？若嗱，你冇为到嚟嚟未成个十几万嘅多紧更多人嘅灵魂嚟到着想，谂下，你有冇谂下我啊？你有冇谂下佢哋啊？今年系九十周年啊！神喺国里边有好多恩典啊，好多神都赐平安俾我哋啊！即系感谢主，我哋为三十周年嚟到感恩啊，因为好多平安啊，神可能怜悯我啊，知道轩牧师唔可以承受啲好大嘅刺激，所以国里边都冇乜，即系好平静吓。但系都面对好多困难，譬如话侍奉人手不足啊，缺乏报道嘅热诚。就是享受我们当中的团契之乐，手即是弟兄姊妹相抗之乐，但是报道那里比较弱一点，希望人手都不足够。在三十周年的时间挑战大家想想他，是不是只是我想，神想不想？神想什么呢？想想他，在你做决定的时候，想将来的时候，想想他，想想他，他包括他啦，男嘅女弟兄姊妹，佢哋啦，我已经讲过， 教会兴旺，首先兴旺是团契，团契不兴旺，佢唔会兴旺嘅。点解翻团契？团契周围都唔啱，唔 feel 嘅。我谂咩时候翻团契？但系当你团契唔兴旺嘅时间，冇种凝聚力嘅话，教会发展好难。咁啊，弟兄姊妹啊，崇拜完咗之后，唔好净系顾住揾熟人啦，揾啲冇乜人关心嘅弟兄姊妹啊，谂下新朋友啊，谂下佢啊，想想他，想想他。在你想决定的时候想想他啊，他是谁啊？教会啊，平安堂啊，平安堂啊，那就三个他，其实是一个他来的。你不爱死了见不到的，你不爱了见到弟兄姊妹，你就不可能爱什么，可能不可能爱个见到的上帝。你爱上帝必定爱弟兄姊妹，你一定不爱教会。为什么？因为基督是谁？基督是教会的吗？基督就是教会的身体，基督是教会，教会就是身体。你怎么能够我爱上帝，我很爱你，不教会就不好爱了，没可能的事情。今天崇拜之后，我要拍一本的特刊，有人读特刊，不知道是不是特刊。Anyway， 我嗌到特刊嘅，喺一篇教会活跃名单嘅时候，英文叫 active member 嘅时候，弟兄姊妹，诚实同大家讲句，我听嘅时候眼中有泪光嘅，写嘅 active member， 一扎人，几十人。教一般人都会有 active member， 咩 active 啊？勤翻教会，冇乜甩聚会，嗰啲叫 active 咯。但喺我定义里边，呢、这个唔系叫 active 啊。如果教真系咁多 active 嘅会友，教会今日可能更加兴旺啊！明唔明我意思啊？咩叫 active 啊？我个礼拜崇拜噶，咁叫 active 咩？真嘅 active 喺我定义里边系投入、委身 and 分身嘅。弟兄姊妹，挑战大家。做一个真正的 active member， 大家看望一望你在名单里面，会有名单里面有会有会有名单里面有你的名字的时候，想想什么叫活跃，想想他，想想他，想想他啊！中文一句说叫什么？三咩话？三思咩？三思而后行，喊啦，系。不妨想下，想想他，想想他。又想想他，中国人话三十咩话？三十而立，望埋去好多都系啱啱过卅岁嘅，应该全部都系嘅吓。我哋吓好多都系啱啱过卅岁啊嘛。呢个立啊，呢个立啊，立即系独立、成熟、可靠、稳重，立即系企喺度嘅。死啦！我就谂起首歌，点叫迟奶？我要逼自己唔好唱呢首歌。起来，起来！阿珍，你咪想唱啊？你想唱，我哋唱。后边我想唱首歌啊！起来，弟兄姊妹，起来！唔好成日做旁观者，睇人侍奉，睇人大哥，睇人敬拜，睇人乜嘢，睇人侍奉，参与做个真正嘅活跃嘅荣耀会友。问你。想不想教会兴旺啊？想。想不想教会质量增长啊？想。想就要落手落脚，不是有个想的咋，那不得。想不想更健康好啊？想啊，不如做多运动好不好？那就叫只是想的，想没用的。平安堂三十周年，三十年立，没人来教会都应该立的，应该更多发展。对于教会的即现在，我们不要满足现况，求更多的恩典。好了，在三十周年的时候送大家几页经文。第一经文好，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一读好吗？一二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咁都送， 係咯，咪呢啲經文，呢經文精彩啊嘛，精彩嘢送俾大家。記住，呢個神嘅救恩，但係淨係講神嘅救恩夠唔夠啊？唔夠。送大家俾第一節經文，喺臨哥林多前三章受主路話：，豈不知你們是咩話？神嘅殿，神嘅靈住在你們裏邊。我救恩係救恩，但除咗救恩之外，得救之後，我哋緊問自己：我哋有冇神嘅靈？咩叫神嘅靈啊？就係神喺我裏邊。边个系做你生命敦我主宰啊？系应该系神，唔系你自己。如果净系行喺第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嘅时候，我哋唔够。咁问翻信耶稣之后，得救之后，你有冇神嘅灵喺你里边当中啊？岂不知你们是神嘅殿，神嘅灵住在你们里头么？另一节，神嘅流血三章嘅，识背佬啊！一二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依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孝义都是有佢哋。哎呀，原来唔系净系咁样，勤读圣经噶。今日今个年度我哋嘅信仰系讲根基，我冇根基，我冇熟圣经，我净系得救，我唔读圣经冇用，因为我唔明白神嘅心意。我哋有成个灵，我有成个话语。跟住经文咧就系喺边度嚟嘅？一章啊。唔记得边章，算啦。啊，哥罗西书系三章十节，听懂吗？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前句已经讲咗啦，将基督道理丰存在心里，即系神嘅话语存在心里。但系够唔够？唔够，我哋要侍奉，我哋要关心，我哋要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讲紧咩？讲紧赞美，讲紧侍奉，讲紧团契，讲紧相教。讲紧嘅唔系净系神，讲紧嘅教会弟兄姊妹，我哋有冇落实彼此相爱嘅道理？送一節俾大家，喺提摩太后书嘅啊，唔係啊，係約一書，約一書三十節咁啊，你懂嘛？主為我們舍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舍命。原來團契相交，為人可以去到地步點樣啊？舍命。犧牲到盡可以舍命，我唔係叫你舍命，但係我哋冇放下自己，抽自己的時間，因此去俾侍奉咧。呢度講緊嘅係幾樣好多樣嘢嘅，全部有個重通點都係咩啊？全部都係三章受節嘅，呢個講緊神嘅救恩、神嘅靈、神嘅話語、神嘅照明，讓我哋。关心人，彼此关怀，彼此建立，亦都包括咗牺牲嘅精神。主为我哋舍命，我哋应该为弟兄舍命，唔好样都为自己，为别人。呢个成个心意。如果净系限喺约翰福音三章，系唔够嘅。我问翻自己，得救之后应该有改变，改变包括咗有神嘅灵、神嘅话语、神嘅回应、神嘅照明，有基督牺牲嘅精神，我哋有冇咧？弟兄姊妹，送五节经文俾大家。咁你话我真系好懒，我就想得救嘅喎。我都系中意唔嗲唔吊，用我舍命侍奉，叫我厨房洗碗好难嘅喎。你知我搬台搬凳好易整身手脚噶嘛？唔好啦，都系唔好啦。我坐度算啦。送五节经文俾大家，送咩好咧？不如送启示录三章十六节好唔好啊？听到吗？你既如温水，唔嗲唔吊，唔冷唔热，唔即唔激，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弟兄姊妹，愿意我哋都系得救群体，愿意我哋都能够成为神嘅儿女，真正成为神嘅儿女，有承担，有委身，唔好以为唔好去到地步，以为自己得救，原来最后 我们温水不滴不掉，最后神在我们从他口中将我们吐出去。几经文啊？六节啊，唔够喎，中我哋咪七系完全喎。好啦，送多次俾大家经文，经文啦，边度咧？唔知我哋收埋一次平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首先我读啦，唔使读啦。愿赐平安嘅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哇，好啊，最后都系好好听嘅经文。啊，唔系将我吐出去咁恐怖，系咪正系祝福啊？弟兄姊妹，有时间挑战你翻去睇《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唔系以前，系一次之前。三章一到十五节讲咩噶？委身侍奉行善嘅。当你肯做呢个时候，神就赐你嘅平安。呢个唔系无缘无故俾平安你噶。神啊，我好想要六嚿腹肌啊！呼哇，六嚿啊，吓系咪啊？神迹咁咩？你唔去吓，边有六嚿啫？冇可能嘅事情。神啊，我想有平安，我想救你兴旺啊！我想你赐福俾我，赐平安俾我。你睇翻三受主帖撒罗尼迦后书，侍奉、委身、行善，神就赐你有。出人意料的平安，平安同未来如何？你可以为教会求平安、求兴旺，你可以为自己灵性求兴旺、求复兴。但求之余，弟兄姊妹，问翻我哋有冇承担？我哋有冇委身？我哋有冇想想他？我冇想想他？我哋冇想想他，同心祷告。真爱主，我哋感谢你用教会经历三十周年嘅时间。嗰三十周年里边，我哋经历咗你好多恩典，但我仍有不足嘅地方，仍有咯更多可以为你成就事情嘅地方。喺我哋周围仍有好多未得之地、未得之民，神啊，我将我哋仰望交托。让我们在一个个人主义样都想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氛围里面，让我们多些思想究竟神想我们怎样，让我们更加思想别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以至我们所行所作的更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所行所作的更加能够成就天父的心意。同心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跟住我嚟唱一首嘅回应诗歌，十架为我荣耀。麻烦咪帮我哋弹一次先。我们同唱这首诗歌作为一个回应，求主赐我以十架，在被有生命碎，有个觉他散留下，白白赐我终罪，和他同葬同活。 心，不再是我活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世情义，唯靠耶稣保血。我立志不寸别地，自寸耶稣基督，并他为我钉十架，复活作救赎主。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世情义，唯靠耶稣保血。我愿意无数所跨，但跨住十字架，世界对我已定死，而来会赦免世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世情结， 跟住来咧，我哋系奉献嘅时间，请施事嘅弟兄姊妹来到台前面。哦，对唔住，系跟住圣餐先，唔好意思。 喺三十周年嘅崇拜里边，我哋透過係守聖餐，一同紀念主耶穌基督佢喺十字架上嘅捨身大愛。我首先會讀一段嘅經文，係馬太福音26:26-29。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刚才这一段的经文都是教导我们，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是叫我们去纪念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因着祂的死，我们得与父神和好，我们的罪得着赦免。饼是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杯是代表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我们遵守这个的圣餐，直到主耶稣再来。在我们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之先，都让我们是有片刻安静的时间，我们自己省察，向神认罪，求主洁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更加真正体会圣餐的意义。 我们欢迎所有已经重新得救并且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的信徒一同来守这个圣餐。如果在当中有未信的朋友，又或者是未接受洗礼的信徒，我们都是欢迎你安静在座位当中。我们首先是请 Ken 弟兄为饼来到是祝谢。 天父啊，主啊，你在2000多年前你设立，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你设立了这个礼仪，目的是叫我们去纪念你，纪念你在十字架的舍身，更加是纪念你在这个世界一生为一班罪人的不停地去的侍奉，亦都纪念到你虽然自己可能不愿意，但是你都愿意完全地去服从，完全听父神的吩咐，去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去你的身体而在十字架上钉上。主啊，愿在我们接受你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承认我们可能未看得到未见得到的罪，我们完全承认我们是有不足的，但是我们在吃你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真的完全有把握知道你的牺牲是已经足足完全地去赎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 阿们。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拿这个饼来，他祝了之后就擘开， 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来到领受这个饼纪念主。我们请祝儿姊妹为杯来到祝谢。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可以回到你的圣餐桌前去纪念主，你为我们的牺牲，为我们的摆上。主啊，感谢你用你的宝血去洁净我们一班的罪人，让我们得以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主啊，求你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看见你所看见，听见你所听见的。求主帮助我们如何作一个合你心意的仆人，我们愿意将生命的摆上，为的是更加爱你，为的更加爱你。我们的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 Amen。 饭后，主耶稣亦都系照样拿呢个杯嚟，佢话呢个杯系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约，为你哋流出嚟。你哋每逢喝嘅时候，要如此行，为嘅系纪念我。我哋一同嚟到领受呢个杯，纪念主。爱我哋嘅恩主，我哋再一次献上感恩，因为你舍去你嘅生命，以致我哋得着一个新嘅生命。主啊，都帮助我哋，我哋呢一个嘅生命，可以系一个荣耀主嘅生命。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主祈求，阿门。 在收杯的时候，我们请两位施事的弟兄姊妹上到台前面，跟着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 在座当中，如果你未认识呢个信仰嘅，奉献袋传到你身边就可以啦。请我哋同站立，请阿勤姊妹为到奉献嚟到祈祷。 请我哋一齐低头为我哋献金祈祷。亲爱天父，你系万福嘅源头，我哋嘅一切嘅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悦纳我哋甘心乐意献上嘅金钱。赐我哋智慧用在你的圣工上面，愿你的福音得着广传。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大家请坐，跟住系欢迎报告的时间，我哋请我哋的牧师黄伟光牧师嚟到作出呢个欢迎和报告。 我哋都系感谢神带领我哋以上三十周年呢一个纪念嘅崇拜。咁今日我哋有一啲嘅新朋友，我哋都系喺当中嚟到系欢迎佢哋。首先咧，我都系欢迎系阿罗生、罗太同埋阿罗伯母佢哋一家喺我哋当中，亦都系有阿黄家达弟兄同埋佢太太啊。崇拜完畢之後咧，你喺第二行嗰度講到，每一個家庭或者係個人咧，可以喺呢一個嘅大堂嘅外邊啊，可以索取一份好精緻，亦都係裏邊有好多弟兄姊妹一啲嘅心聲嘅一個嘅特刊。咁係啦，連同呢一個嘅特刊有一個嘅杯，咁咧大家都可以喺散會之後去攞啊。咁咧呢一個嘅特刊同埋呢一個嘅杯咧係自由嘅奉獻嘅啊。咁嗰個嘅成本係$10，同埋即個特刊係$10，個杯咧就係$8。若果你係需要額外嘅特刊或者係杯嘅時候啊，你可以用正話講個價錢，或者喺呢個秩序單裏邊都登咗噶啦，喺嗰個價錢嚟到係購買。第三項就是長青團在今個禮拜六早上的11:00在副堂咧，係有一個嘅週末叫做係神辦公室的好事者。咁啊，希望咧各位係長青團嘅團友，你記得啊，亦都係出席呢一個嘅聚會。第四項就是兩個禮拜之後，11月19日崇拜之後，我哋有呢一個會友大會。咁希望大家弟兄姊妹特別會有我哋係預留時間嚟到係出席啊。咁嗰個嘅上一次會有大會嗰個嘅呢一個記錄，又或者係今次嘅議程，已經喺出邊嗰個壁報板裏邊咧係貼咗出嚟，或者你係上外直情有一個嘅係影印稿嘅時候啊，你完咗聚會之後可以向阿 Peter 弟兄嚟到係索取。第五項就是11月25日星期六晚啊，為教會英文教會的聖誕聚餐。咁我哋係負責當晚係侍奉佢哋嘅啊，我哋係派餐又或者係清潔 咁亦都希望大家係預留時間嚟到參加。我哋同英文教會都係，我哋主內一家，我哋都係弟兄姊妹。我哋透過服侍弟兄姊妹，其實係服侍緊神。咁希望大家能夠係預留時間嚟到係參加。另外，如果係大家都希望喺明年度係用呢一個嘅鮮花作為一個嘅感恩奉獻俾神嘅時候，因為我哋每一次嘅呢一個崇拜都有鮮花，咁其中有一部分係我哋負責，一部分係英文堂嘅。咁如果係你係想喺當中嚟到係作一個嘅奉獻嘅時候，可以向阿周瑜姊妹嚟到係聯絡。最後一項第七項就係呢個聖誕愛心鞋盒，已經係預備好咗噶啦。若果弟兄姊妹都希望喺呢件事工上邊嚟到係參與，可以向阿 Jason 或者係 Eling 嚟到索取呢一個嘅鞋盒。咁喺11月12日之前，你就交翻翻嚟，連同每一個鞋盒係$10嘅營運費啊，交翻嚟。咁希望我哋能夠將聖誕呢一個大喜嘅信息，亦都係傳俾喺好多唔同地方未聽過福音嘅，或者係貧窮嘅一啲嘅地方，佢哋唔單止得著一啲有用嘅物質，亦都係可以聽聞主耶穌基督嘅大愛。咁所以希望大家嚟到係參與。好，我哋一同嘅起立，我哋唱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靈當讚主恩，天上萬軍中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当这个周年纪念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次以一个喜乐的心来到感谢你在过往岁月对平安堂的托大看顾。我们继续的来到仰望你，我们清楚知道你就是智慧的来源。未来的日子，我们仰望主基督的帅领，我们知道离开了主耶稣，我们就不能作什么。多谢你今日临格在我们当中，愿一切荣耀颂赞权能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三一真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彼此交通。